凌山，凌山，做咩有心事嘅你？ 冇啊。 冇，你个心事样嚟噶咯，做乜嘢啊？话俾叔叔听啊！ 最近中意咗个女仔，但系唔知佢中唔中意我。 佢唔会中意你噶啦， 佢会中意你噶。 唔会咯， 会噶， 唔会咯， 信下自己啦。 我又唔系男朋友材料，又唔系特别靓仔。 唔紧要啦，死人丑样过嚟噶。